好啦，就頭先我哋提到嗰個咧 ，coherent catastrophism 咧，呢個 catastrophism 咧，嗰個始作俑者就係後邊呢位朋友啦。咁咧就係 Velikovsky 啊。 嗱呢個咧，我喺神秘之夜咧就想講好耐嘅啦。咁但係咧都未揾到一個即係可以 好好嘅 參與討論嘅專家 啊， 係咪？因為喺正統嘅天文學界入邊咧，佢基本上係一個不受歡迎人物啊，咁個原因係點解咧？就佢講一個嘅學説咧，就相當之簡單啫。佢就話咧，其實我哋喺聖經入邊見到嘅一啲神話故事啦，即係或者我哋覺得都唔相信嘅嘢。舉個例，譬如話當呢個以色列人佢攻打嗰個城市，應該係 Jericho， 我記得，就係咧佢一吹個號角嘅時候咧，就成個城牆冧曬。即係呢個等於我哋講個萬軍女哭崩長城嗰、那個，嗰、那個，又或者阿摩西咧，佢率領咗呢、這個喺埃及走出嚟嘅猶太人嘅時候咧，去到紅海嗰陣時候，俾啲埃及嘅兵追趕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咧就個紅海咧就分開，佢哋行開行過之後咧，個紅海就收翻埋咁樣。咁佢有佢自己嘅解釋嘅，佢解釋其實呢啲嘢發生過嘅，發生過原因咧係全部同當其時嗰、那個。天文學的天文嘅現象有關啊， 係 舉個例啦，譬如話有啲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嗰啲城牆點解突然間諗咧？佢就話其實係一啲外來嘅撞擊，係即係發生一啲衝擊，令到啲城牆 有個頻率出咗嚟， 即係嚇撞，即係撞冧咗嘅。咁呢個即係學説理論上咧，如果我哋即係去睇嘅時候咧，其實就咪當普通一個學説咁哦，可能啱，可能唔啱， 係 唔啱嘅機會高過啱嘅機會嘅之多。 唔係你唔啱嗰時，你可以好簡單用啲好傳統嘅科學可以懟冧佢。 係啊係啊係啊！ 而家你啱嗰時咧，你就一再更加細節嘅一個好複雜嘅，你建立一個科學嘅系統咧嚟去支持佢，難好多嘅。 咁但係咧，佢好可惜呢位朋友咧，就即係佢個際遇都比較差啦。係就係佢寫頭先，譬如。我哋講嗰啲有一本好著名嘅書叫《Worlds in Collision》啦，就係世界的撞擊啦，世界眾數嘅就係應該係行星撞地球。咁佢就即係用好多猜測咧去講，即係嗰個地球咧係曾經出現過一啲極大嘅突變啊。咁啲突變係由來自外即係外太空嘅。咁其中一個嘅講法就係話咧，譬如而家我哋好近，我哋成日見嘅金星咧，唔係。太陽是最初出現的，它是其實在另外一個星球，應該如果沒有它應該是在木星那裡，即可能記錯，但是即說不重要，是撞了出來之後是撞了埋去現在這個軌道裡面， 即本來就不是這條這樣的軌跡的， 不是這個軌跡的，本來沒有那麼多個行星的，但是呢就它飛過來的過程本身是影響了 地球的一些活動，而佢出現呢、這個即係由喺嗰、那個木星撞出嚟嗰陣時候咧，嗰、那個過程咧係人類有文即係有文明嘅時代嚟嘅。所以咧，佢其中一個講話就話咧，喺古代咧曾經有時間咧有一啲即係過程咧，入邊咧係人係冇見過金星嘅。 係。 嗱，咁你聽到呢個咧，即係當然係大逆不道啦。咁但係依後來又發現咗有啲佢未必錯曬喎，未必錯曬就係話咧，佢從呢個推算入邊咧，佢話咧其中一個推測係咩咧？嗱，記住當其時係講緊六十年代嚟嘅，即係當其時未有探測器去到金星嗰度嘅，話金星啊嘛。佢如果呢個推測，金星嗰個溫度仍然係好高嘅， 係。 咁當其時係拗啦，亞特倫啦，但係嗱，你唔好理佢前提啊。起碼金星的温度很高的樣嘢咧，係中咗嘅。因為而家去睇下金星的温度去到成千幾度嘅。 佢嗰本大作啊，有啊，中七十年代台 好紅嗰時， 台灣有中譯本㗎。我哋嗰時 因為買到斷市啊，本書嗰陣時候。 行色係啊，嗰個當時都其實睇完佢都唔係好明佢講乜。 但係佢因為佢本身係猶太人嚟㗎嘛。咁咧就佢用好多類似呢啲咁嘅講法咧，係解釋咗聖經入邊嘅一啲比較超自然嘅事件。 因為聖經咧，佢裡面咧佢講一個事件出嚟， 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真係好認真去探索嗰啲嘢，佢喺個事件嗰度咧，就算已經即係唔係話古文啊，係而家用翻而家嘅嗰個叫我哋用嘅嗰個叫係最典範嘅嗰個聖經嘅嗰度咧，嗰啲語文中譯本都得嘅，就係可以咧即係推敲到咧，或者係計到佢裡面咧仲有好多 hidden message 咧，係嗰個關聯咧做咗出嚟。咁啊呢位老學者咧，佢最厲害咧就係佢喺里面嗰度咧，佢好谨慎咁样嚟去推敲，就讲出咗好多呢啲咁嘅论说出嚟咁样嘅。 嗱，咁佢咧就因为出身咧就唔系天文学家嚟嘅， 系 佢咧就系精神科医生， 系晕晕者。 佢系弗洛伊德嘅徒孙嚟嘅，佢应该跟过其中一个弗洛伊德嘅徒弟咧就学过心理分析嘅咁样。咁但系咧就 搞电影嗰班啊，就系、 是、系啊，但系咧佢睇咗《 龙的世界》嗰班嗰四个学生嘅。 但系咧佢睇咗阿弗洛伊德其中一个著作，就系咧《摩西与一神论》之后咧，佢就觉得要重新阅读埃及嘅历史同埋以色列嘅故事。咁佢读下咧就发觉咧，即系有一个灵感，就系好多嘢其实系同天上有關嘅，咁讀書嘅方法係咩咧？係純粹喺圖書館不斷睇，同埋學咗好多種不同嘅語文睇原文，咁結果咧，佢即係得到呢個嘅結論之後咧，佢有部分係推翻咗而家我哋正統歷史對嗰啲埃及歷史嘅定期嘅，譬如邊個人喺邊個時代咧，佢。唔係，其實唔係呢個時代，又係另外時代嘅。而嗰陣時又發生過咩咧？嗰陣時曾經有啲人咧係冇，即係唔會見到呢個金星呢嚿嘢嘅，因為嗰陣時未出現金星。金星出現嘅時候咧，就影響咗地球一啲歷史嘅事件樣。咁呢個喺正統嘅天文學界入邊咧係大逆不道。 係 佢出呢、這個， 你講就係㗎啦咁。 唔知系唔俾佢讲 啊， 系唔俾佢讲喎？呢个 可能佢抨佢出学界添 咩？具体嘅事件咧就系咧，佢出一本书好红，头先我哋讲个《Wealth and Collision》呢本书之后咧，曾经嗰个出版社系被恐吓， 即系会告添嘅， 唔系告啊，因为那个手段本身系好乸渣。如果你今日睇上边吓过少少，就系话咧，如果你继续出嘅话咧，你就唔好揾我喺你嗰度出書啊！ 即係有一種叫做係權威壟斷成個嗰個學術嘅嗰、那個。 佢就唔係話啊，大家即係出嚟去辯論。咁我跟住咧就逐點駁斥你。係連辯論嗰個機會都冇。 即係要你收聲。 係啊，收皮啊！我唔知收聲收皮。不過好彩佢買嗰頭嗰兩本書係相當之好賣，我諗佢。買完之後咧，佢都即係唔使做噶啦。咁但係呢位老先生就自己就好唔高興啦。咁佢一路咧就到差唔多成90歲嘅時候咧，都即係叫屈屈而終嘅。咁其中一個事件咧，即係我希望將來咧有機會去詳細講嘅，就係佢曾經係同台同阿卡西年青時候嘅卡西勤辯論。咁卡西勤當其實負責做打手嘅。咁但係如果你睇嗰、那個即係辯論嗰、那個風格嚟講咧，就我個人認為卡西勤就不能接受咯。係好多唔係用一個 即係學者嘅形式， 學者嘅形式係係、哦、純粹係你總之你就唔識啦嗰類咁嘅講法、 哦、 因為佢好蝕底，因為佢從來冇喺即係大學入邊嘅正統嘅天文學入邊係做過。接受過教育嘅，咁、所以嗰個情況咧就即係比較難喺嗰個學術界入邊咧立足啦。咁頭先我哋講過，譬如金星嗰個情況咧，金星仲有另外一個比較特別嘅，佢嗰個旋轉嗰個同我哋其他行星係即係地球嘅係唔同，係倒轉咗嘅。咁、你話即係誰是誰非咧？即係好不幸地，到今時今日咧都仲係即係處於一個膠着嘅狀態。因为到今时今日正统的天文学界是没有人愿意 去看回他的理论的，即无论他推测 是正确与否、所以我就很有兴趣将来有机会的话就找一个比较 适合的时间 适合的时间和适合的人呢、去讲这位老先生、为什么说这位 Velikovsky 跟今天讲这个事情有关呢？因为呢這個所謂災難主義到今時今日都還在天文界下面是一個禁忌來的、 而呢個禁忌咧，好彩而家寫呢論文呢個兩條友都唔係天文學家嚟嘅，你都唔使理佢咩好，佢係工程界，佢都唔係考古界嘅，所以即係講出嚟咧。佢起碼嗰份工都冇乜大威脅，咁、如果你話天文學家咧，我諗嗰啲寫完出嚟嗰兩條友都摸撈嘅， 係啊，牽涉到已經即係 啲既得利益 啊，同埋都仲未能解決嘅一個糾纏咗咁多年嘅一啲， 唔係好奇怪，呢個糾纏真係好糾纏好多年，前後講緊差唔多成，即係如果你話去到好遠咧，差唔多成幾百年。如果你話近代少少係差唔多講緊係七八十年㗎啦。嗰、那個簡單嘅衝突係咩呢？就係、是、正統嘅天文學界入邊咧，甚至喺考古學界入邊咧，都堅持一個諗法，就係、是、人嘅歷史去到人類有文明嘅歷史係叫做 gradualism， 係我哋每一個嘅變化咧係累積翻嚟嘅， 係一層搭一層， 一層搭上，一層搭上，係冇個。即使有突變嘅個突變都冇影響到我哋人類文明嘅發生嘅歷史。但係如果你睇嗰個神話入邊嘅記錄咧，差唔多係 universal 咧，就係所有嘅歷史都記咗，即係差唔多所有歷史啦，唔好話所有歷史，差唔多所有歷史都記載人類出現過大洪水，出現過異常嘅天文狀態，例如譬如你記唔記得呢個後羿嘅神話？ 係射日。 天上嗰陣時有幾多個太陽啊？ 十個太陽， 有十個太陽， 射走九個， 射走九個， 啊，剩翻一個，十個決定去被射的火啊太陽少年。 又曾經當時成日出現過好熱嘅情況啊嘛， 係， 又曾經出現過好凍嘅情況啊嘛， 係， 又曾經記錄過就係突然間唔見咗一日啊嘛， 係， 係嘛， 係啊，以為係天狗食咗個日啊，係啊。咁啊，呢啲即係天體嘅。 嗱，如果你講天狗食日嗰個當即係好簡單咧，係日食啫。但係講緊唔見一日，係突然間有一日唔見咗。 嗯哼， 類似呢啲咁嘅記錄。咁你可以即係當啲記錄係純粹神話嚟。但係有啲人就話，可能唔係、 嗯哼， 可能呢啲係口述歷史以神話嘅形式記錄落嚟嘅喎。咁樣 亦都有人話可能啊，會可能呢排都會見到見到個日頭。 咁就 咁啊，睇住啦！突然出現嗰時，你可能有記載，後來都未必人信嘅。 好啦，咁啦，即係嗰個牽涉到而家呢個論文嘅就係話咧，譬如喺公元前1095年，有冇發生過一個隕石撞落個地球？佢撞落邊度？咁我哋嗰陣時已經講過啦。佢嗰陣時係撞落美的一個大型的冰川度，咁嗰個大型的冰川一撞咗之後，跟住咧就會點樣呢？跟住咧佢就會出現咗一個連續性的撞擊，即係撞嚟，跟住再散咗之後再撞翻落去。咁啲冰川係會移動嘅。咁由於係冰川嘅話咧，所以第一個論據咧就唔會喺個地面嘅，即係個地殼入邊咧， 見翻到嗰種撞擊嘅痕跡， 見翻到個痕跡。咁但系咧，如果係喺隕石撞落咧，有其中一啲嘅可以考證嘅線索嘅。譬如喺呢個論文，即係呢本書入邊啦，呢本書入邊有一個專登有一個章節咧，就提到咧所謂呢個納米金剛石啊，即係納米鑽石。 係。 咁鑽石咧就。 納米同嗰個我哋叫而家用咗啲納米相唔相同嘅咧？ 相同，即係好細粒咯，即係好 超細粒， 好超細粒嘅一啲鑽石咯。咁佢就話咧，呢啲鑽石即係呢納米嘅鑽石咧，佢唔會係喺地球嘅表面而形成嘅。個原因係因為咧，鑽石一定係喺一個深層受到好大壓力之下而形成嘅， 所以咁硬 係啦，所以咁硬，其實係碳嚟啊嘛，咁。納米的鑽石咧，佢嗰個形成咧，就應該喺天體入邊外邊咧，佢撞落地球嘅時候咧，即係帶到落地球度嘅。 嗯，因為好大嘅衝擊， 又或者其他帶有磁性嘅一啲原粒體咁樣嚇。咁呢啲係亦都係 extraterrestrial， 即係唔係喺地球本身嘅。咁而家嗰個即係呢根據呢本書嘅講法就話咧，係喺呢個。即係撞擊嘅地方入邊咧，有大量呢啲，即係咁嘅 納米鑽石， 納米鑽石喺度。 嗯， 好啦，咁即使呢個講法咧，頭先呢個講法咧就叫做 Young Dryas Impact Hypothesis 啦。其實拗到前一兩年仲拗緊嘅，所以你睇呢個嘅論文咧，即係話咧，呢一個嘅講法咧， 是已經是被推翻的了。這些是主流來的，即是在主流的天文學界和所謂古代天理的研究裏面，這個是主流來的，它根本沒有這件事的。 是 但是呢那個論證的，譬如說到說這些涉及到這些納米的鑽石有沒有存在呢，那我又去聽，其實呢這些納米鑽石呢就不是好像這些人說是特別在那個地方突然間多了，咁我就冇條件咧，就係拗同你拗啲嘢，因為咧，後面涉及到嗰個技術嘅細節咧，就 一定要專家至掂咧。 唔係啊，專家搞唔掂啊，因為可以有兩派噶嘛。 係係。 嗰個實 一個紅磚一個藍磚。 係啊係啊係啊，咁你即係我即係喺度同你拗兩派嗰、那個具體分歧同埋俾個結論咧，我係覺得多餘嘅。我只能夠講俾你聽就係咧，而去到而家咧，大家去就嗰個所謂有冇？陨石在公元前1950年呢撞到地球呢都在那裡爭論，但是這篇論文呢剛才我們引述這個 Martin Seligman 這個論據就不是講這筆，他是講當時有人做了這堆石飛出來，他那個即星座的位置顯示了是一個特定的時空，個原因就是因為如果我哋假設入邊佢記錄嗰啲係星座嘅話咧，係冚啱曬嘅。 係， 佢嗰個論據就話，一般嚟講，以畫言嗰個機會係應該冇可能畫得咁啱。 係，呢個好難㗎。 嚇，除非係即係個好少好少嘅機會去撞正。 係，即係嗰個星座嘅擺佈 係 響翻曬度， 喺翻曬夾翻曬度嘅嚇， 唔係咁容易嘅。 咁你話其他嘅論證咧，即係大家就必須地一定去，即係再咬落去咯。咁、但係咧，如果話以呢個嘅即係所謂衝擊論或者係咩咧，佢係呢個嘅結論咧，係大家可以記住嘅，就未係肯定嘅， 係未百分百啲 講百分百肯定嘅，而且佢受嘅攻擊係會相當之多嘅， 連鎖反應好強， 連鎖反應好強。咁因為如果我哋接受咗呢樣嘢有衝擊嘅話咧，最大鑊係咩嘢咧？咁呢個就成個節目個精髓嚟嘅，就係因為喺嗰個年份咧，即係10950公即係 BC 一公時。就是正正是柏拉圖記錄嗰阿達蒂斯嗰個時間嚟， 即係大家可能即係喺嗰刻嗰時就都要攞嗱阿特蘭蒂斯咧呢個傳說咧就係喺呢個古埃及之前嘅 佢，唔係佢個時間夾啱曬嘅。OK， 好啦，嗱咁呢一節完之前就講就係點解嗰個新鮮老木時即係、就是、撞擊嘅假設咧，佢會構成咗一個突然間嘅全球氣温急降的情況咧，這個就不是好像上次我哋講個撞完咗之後咧， 嗰個連鎖反應， 而係咧啲冰川融咗，即係落咗落水之後咧，改變咗嗰個海水嘅温度啊，就出現咗一個即係呢個其中一個解釋，出現咗一個嘅海洋嘅變化，而導致咗天氣嘅變化，又或者。是那個大氣層的結構因為這個即是隕石的撞擊之後出現了一個變化異常的變化而導致到那個温度急降，當然如果譬如說以我們即自己很直覺或者是一些歷史的簡單的事件的記錄就是譬如舉個例子譬如他們當時解釋為什麼那個隕石撞下來之後為什麼恐龍死了、就出現了 是冬天即是撞下來之後呢那個大氣層入面是見不到陽，被啲陽光封咗， 所以就叫冇日，即係冇見唔到個太陽嘅嗰個時 刻，突然間就消失咗咯嚇。咁呢個咧就係嗰、那個潛台詞，點解啲人咁驚有所謂呢、這個catastrophism 嘅解釋？特別係佢如果正確咗之後咧，點解會即係大家會覺得對傳統嗰個歷史觀咧會出現一個？很大的改變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如果有這件事的話如果這件事是真的話、是有些人覺得是間接引領了亞特蘭大斯曾經存在過的可能性 即是這個古文明的那個傳說呢、就百分百就是肯定到 不可以講百分百啦，即係起碼即係你唔可以一筆抹殺咯。咁你知道啦，主流嘅歷史學界或者考古話好驚啊嘛，一驚又阿譚大師就哇個個都 陳曬雞，都話陳壓式噶咯，點解要多個即係之前有個咁超字嘅族群喺度咧？ 係啊係啊係啊。咁、至於話點係咪真係有呢、這個即係所謂阿譚大師呢個咧？即係其中一個引證嘅方法係點樣咧？咁我下一節翻嚟即刻同大家交代啊！